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八章26-40节，由我来念经文。请大家听上帝的话语。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那路是旷野。腓力就起身去了，不料有一个埃提阿伯人，是有大权的太监，在埃提阿伯女王甘大基的手下总管银库。他上耶路撒冷礼拜去了，现在回来，在车上坐着念先知以赛亚的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他所那念的那段经说：“他像羊被牵到杀宰之地，又像羔羊在剪毛的人手下无声，他也是这样不开口。他卑微的时候，人不按公义审判他，谁能述说他的世代？因为他的生命从地上夺去。”太监对腓力说：“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于是吩咐车站住，腓力和太监两人往同下水去。腓力就给他施洗，从水里上来，主的灵把腓力提去了，太监也不再见他了，就欢欢喜喜地走路。后来有人在亚索都遇见腓力，他走遍那地方，在各城宣传福音，直到该撒利亚。让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求你赐给我们有耳可听的耳，求你赐给我可以宣讲你的话语的口，求你祝福我们今天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我们曾经提到，在读《使徒行传》的时候，你必须基督徒有责任判断《使徒行传》中间有什么事情是我们需要效法的，而又有什么事情是不能够一再复制的。今天的经文第一句话就是：“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走，往从那。’”往那从耶路撒冷下加撒的路上去。我信任今天早上不会有主差派使者对你们中间有人说：“起来去麦当劳买一个无敌满福宝加蛋，拿去教会给传道吃。”为什么不会有天使告诉你这么做？因为幸福成人主日学，我们最近在读信仰告白，新民信仰告白第一章第一节最后一句话，那句话是：以前那些向人启示上帝旨意的方式已经停止了。今天的经文叙述是在新约的圣经完成之前所发生的事。以前主的使者告诉腓力去旷野，但是如今没有天使告诉我们要去这里或去那里，但这并不表示上帝没有在对我们说话。圣灵是借着并随伴着圣经叫我们明白上帝的旨意。换言之，我们现在既然已经有上帝完整的启示，就是圣经，又有一个圣灵所赐予我们更新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心智，我们基督徒就有责任按照上帝的话语做出正当与必要的判断，来决定我们该如何活在世上。也就是说，你并不需要一位天使告诉你去麦当劳买满福宝给传道吃，你自己就可以看着怎么办。但是在之前，在使徒行传的时代，有主的一位使者对腓力说：“起来，向南去。”你们觉得这个指示合理吗？我个人认为不会很合理。如果我是腓力的话，我会对主的使者说：“ 有没有搞错啊？我才从南方耶路撒冷往北到撒玛利亚，我在撒玛利亚的事工大有果效，我在这里在这群人之中建立了一个教会，你现在要我去南方，去到旷野里面，我应当合情合理的留在撒玛利亚经营教会，不是吗？我们现在不会担心有主的使者会来告诉我们你去到旷野里面，我也不希望听到有人说耶稣他自己告诉我来到你们中间，因为这里是福音的旷野或者你们中间最好也不要有人告诉我说昨天有一位天使跟我讲上帝已经许配那位姐妹给我做太太。对，尽管如此，我们也不应该以为我们的主要我们所做的事总会合情合理。小玉和我都非常确定我们来到新庄是主的引领，但是来到新庄也不见得是合理的事。合理的是留在一个大的教会领大教会的薪水，然后就闭上我的嘴。你们自己要思想，你们来到新庄聚会合理吗？对世人来说，基督徒每个礼拜天早上要守主日聚会其实就是极为不合理的事。对世人来说，星期天早上应该睡到自然醒，醒来以后约着朋友们出去吃个早午餐，中午如果大家还有精力带着家人一起出游，希望傍晚回家的时候不要遇到塞车。哇，这就是你如何礼拜天合理的度过你的礼拜天。就算对基督徒来说，就算你要守主日，你也不会合理的来到新福的这样子的教会。这里的空间很小，这里的设备，我们的音响设备随时会出问题。这里离捷运站也很远，停车也不方便。所以我希望你们来到这里，的确是经过祷告，经过判断，经过甚至彼此的讨论，而确认的确上帝有告诉你们，你们应该来新福聚会。主的使者对腓力直接下达了一个不合理的指令，腓力就起身去了。我们不应该以为这个起身是理所当然的事，他毕竟是一个人，他不是一个领受指令就执行指令的processor 处理器。他的心再怎么顺服，他仍然有一颗人的心，他带那么多人的信主，他必然会顾念那些弟兄姐妹，尤其是圣经讲说他们都同心合意听从他的话。腓力起身去了，其实就是起身脱离他的舒适圈，好不容易建立的舒适圈，他起身离开一群愿意听从他话的人。谁会自愿抛下一群跟从自己的门徒？谁要自愿脱离一群拥戴自己的人？这不会是一件最简单的事。而腓力起身去旷野，旷野就没有人，旷野就没有人会追随你。不料，或者直接可以翻译为看啊，有一个埃提阿伯人，埃提阿伯就是以索皮亚 （Ethiopia）， 是个有大权的太监。这里指的埃提阿伯 （Ethiopia） 不是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以索皮亚，应该是指在非洲北部，在埃及南部的现在的苏丹。Okay. 对当时的犹太人来说，那里就是世界的地极。埃提阿伯人在旧约里面是，你们知道是古时人，有这个字眼出现过，古时人是黑人。我特别提到这个事实，因为圣经没有提到这个事。我们现在人非常在意人的肤色， right? 他是黑人，他是白人，他是黄种人，但是我们的圣经似乎 对人的肤色并不是非常的在意。先知耶利米有写到，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豹岂能改变斑点呢？对耶利米来说，古时人的肤色只不过是他无法再改变的一种生理的特质。这位太监掌管大权，他总管银库，是提阿埃伯女王的，可以说是财务部长。经文说他上耶路撒冷礼拜，也就是说他是一位敬拜上帝的人，但是他无法像其他的外邦人进归入犹太教。这个不是因为他的种族或是他的肤色，而因为他是一位太监。生命记23章那里有记载，凡外圣受伤的或被阉割的，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或者会众，或者耶和华的教会。也就是说，这位太监他敬拜上帝，他却不能入籍成为上帝的子民。好像你爱台湾，却无法成为台湾人。他从地极来到耶路撒冷，为要敬拜上帝，却不能进到圣殿里面，因为圣殿的墙上有刻着这样的字：外邦人进到圣殿为自己的死负责，进到圣殿是要被处死的。现在他从耶路撒冷回来，他在车上坐着，这个车可能是牛车，有可能是马车，但比较可能是牛车。但这牛车也不是一般人坐得起的，有牛车就代表你有牛，可能有两头三头牛，而且你有车，你还有一个司机帮你开车。腓力就没有牛车。太监又在念以赛亚书，这也不是一般人读得起的书。当时的书可能是牛皮卷或者是沙草纸的书卷，不管如何是非常昂贵的，并不是人手中就有一本圣经，或者有免费的软体可以下载。要读圣经，通常你需要到会堂里面听人朗诵经文。所以这位太监他不只有钱，他有权，他也有一颗心要认识耶和华，只不过没有人指教他如何读以赛亚书。圣灵对腓力说，你去贴近那车走。这你仔细想，又是另外一个不合理的要求。好像你走在路上，圣灵对你说，欸，乔治，你去贴着那劳斯莱斯走。或者你不是喜欢那 BMW M7， 你去贴着它走。我，如果你会去吗？我不会去，打死我也不去。如果逼不得已，我会叫小玉去，我不去。如果我去的话，我知道有人一定会想，这个人一定想要从那个有钱人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right？ 我有，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时常不自觉的用世俗的标准来评估人的需要。如果我们按照世俗的标准来评估人的需要，会有什么后果？就是有钱人他从来听不到福音。因为按照世俗的标准，有钱人坐在劳斯莱斯里面的人，坐在牛车上的太监，他什么都有，他不需要福音。但是那天在旷野里面，是谁有需要？是徒步走路的腓力，还是坐在车上在读以赛亚书的太监？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听见他念先知以赛亚的书，便问他说，你所念的你明白吗？这也不是一个很合理的问题，至少这并不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问题。你知道，我时常在捷运上面，我往往会好奇那些师姐们，他们在读那个大悲咒，我时常好奇他们懂不懂，但是我很确定他们不会要我去问他们，嘿，你读的这个大悲咒是梵文，你到底懂不懂？ 或者有点像是你坐在车上读葛富恩的复活与救赎 right？ 谁会坐在车上读葛富恩的复活与救赎？ 我们中间有人会，小贝可能会，宜兴可能会，秀燕姐可能会，姐妹可能会，我们中间的弟兄是不太读书的，除了颜真之外。你不懂葛富恩，你不读他，你就不会懂葛富恩。可是葛富恩，你就算读他，你也读不懂葛富恩。这个时候，你坐在车子里面，你不会希望有人来敲窗，你读得懂他吗？然而圣灵告诉腓力，你去到那车旁边。腓力就跑到太监那里，圣灵显然也在太监的心中工作，因为太监的回应也非常的不合理。太监他并没有按照人情，按照一般的道理回腓力说，你谁啊？你哪根葱啊？你干嘛？你要什么东西？传福音，我们刚才在主日学有讨论，传福音是很难的事，在旷野里面传福音是更难的事，在旷野里面对一位太监传福音是不可能的困难。两个来自全然不同文化、不同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语言的人，一个是坐在车子里面，一个是徒步，两个人在旷野之中遇见彼此，像极了爱情。若圣灵动工，这两人之间再大的差别都不会重要，重要是他们共有同一个福音，同一个圣灵，同一位基督，同一位上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论在旷野的路上，不论在新庄的街头上，不论在教会里面或在你的家中，传福音的确是很难的事，也是我们自己不可能做的事，但却是我们必须要做的事情。我们认知这最终不是我们做的事，而是圣灵他自己动工。一个人若能够领受福音，我们就可确定圣灵已经预工在这个人的身上，叫他能够听。也就是说，传福音成功不成功，最终并不是取决传福音的人，不是取决于你我，而是在乎传福音的圣灵。传福音不外乎就是基督的灵借着基督的门徒传基督的福音。So， 如果你要有勇气传福音，你要能够不顾面子跑到劳斯莱斯的旁边，你就首要认知成败并不取决于我，但是我的主居然乐意使用我的口传讲关于他的好消息，而我们不过是跑腿的，我们不过是送报的，我们不过是在街上拉陌生人到家里吃饭的，不过是在旷野里跑去问太监，你所念的你明白吗？他说，没有人指教我怎能明白呢？于是请腓力上车与他同坐。路加并没有告诉我们这位太监如何成了上耶路撒冷礼拜的人，应该之前有人将犹太教传给太监，他读以赛亚书表示之前也有人教导过他以赛亚书。他读的这一段是来自以赛亚书第53章，或者以赛亚书中的第四首仆人之歌。这段经文也应该是你我最熟悉的以赛亚书的经文，因为在所有的旧约经文之中，就是这段经文最直接的、最直接的预告拿撒勒人耶稣就是基督。当时的犹太人并不见得用弥赛亚或者期待基督的方式来读这段经文，他们读到先知以赛亚笔下的那个受苦的义仆，不见得会认为那是某一位受膏者，他们通常会理解那义仆就是指整个以色列国集体的以色列民族。 那位太监在会堂里面听过拉比解释这段经文，但是显然他还是有问题。他请问腓力，请问先知说这话是指着谁？是指着自己呢，还是指着别人呢？我们周五查经班的时候读到马可福音第八章，那边提到彼得在该撒利亚腓利比认耶稣为基督之后，耶稣马上就教导他们，他的门徒们，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位基督。他不是撒旦的基督，他不是符合人心意的基督，他是上帝的基督，他是受苦以至于死的基督，他不是符合世人期待的救世主，他并不是一位合理的弥赛亚。三次他对他的门徒说他必须受难，三日之后复活。哇，耶稣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必须受苦？的确他领受圣灵是没有限量的，他自己说，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就是他所赐给我的，叫我一个也不失落，在末日却叫他复活。他从哪里得知差我来者的意思？在客西马尼，他从何得知父的旨意是要他喝下那杯上十字架？他心中想起哪一段经文？耶稣他自己曾经一次又一次的问文士和法利赛人，经上写着说，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 Have you not read? 你们难道没有念过吗？因为他自己有念过，因为他自己知道经上写着是什么。耶稣念过以赛亚书53章，我们的主念以赛亚书，没有人念以赛亚书像我们的主念以赛亚书。父赐给他的，他一个也不失落。先知以赛亚告诉他，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上帝击打苦待了，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就一个也不失落。这就是好消息，这对罪人来讲就是福音。这是以赛亚书53章4到5节，这是太监口中以赛亚书53章7到8节之前的经文，之后以赛亚书53章第10节第11节这么写，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劳，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腓力就开口从这经上传讲耶稣，对太监传讲耶稣，腓力不外乎就是用耶稣他自己读圣经的方式为太监解经。解经就是按照经文的上文下文解释经文，解经就是解释经文如何指向要来的那一位基督耶稣。整本圣经都指向耶稣，但是如果你要选一段经文，选一段经文传讲基督，你会用以赛亚书53章。 So 太监那天读经的进度刚好就读到以赛亚书53章，这是巧合吗？就在他读到那段经文的时候，圣灵告诉腓力说，你去 贴近那车，这是巧合吗？还是这只不过就是圣灵巧妙的工作？两人正往前走，到了有水的地方。太监说：“看哪，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他问这个问题也问得很妙，因为按照他之前的领受，他受洗的确有妨碍。第一世纪入犹太教，入犹太教的人必须受割礼，也要受洗，受洁净的洗礼。埃提阿伯太监他不能够受割礼，不仅因为他是被阉割的，就不可入耶和华的会，更因为北非的太监不仅被阉割，是被剪除男性器官，也就是说他根本没有东西可以受割礼，他不可能受割礼，那么洗礼对他来说也就毫无意义。但是他说：“看啊，这里有水，我受洗有什么妨碍呢？”这表示他明白，他知道福音已经为他敞开一扇入教的门，他可以入耶和华的会，受割礼不受割礼已经不再重要，洗礼取代了割礼，重要的是如今没有任何事可阻碍可妨碍太监入会，成为耶和华上帝的子民。从那天开始，太监他明白以赛亚书53章不再是指与他无分的以色列国或以色列民族，而是指向拿撒勒人耶稣基督。如果以赛亚书53章指的是耶稣，那么以赛亚书53章就跟太监他本身有关系，因为太监明白是耶稣为太监的过犯受害，耶稣为太监的罪孽压伤，因耶稣受的刑罚太监得平安，因耶稣受的鞭伤太监得到医治，太监因认识耶和华的义仆，他得以称为义，并且耶稣要担当太监的罪孽。这对一个敬拜上帝却从来无法来到上帝面前的人来说，这就是最好的消息，这就是福音，没有比这更好的消息了。或许古时人无法改变他的肤色，但是古时的太监如今可以入耶和华的会。 okay, 最后一些应用。我们最近在讨论新福要上街头传福音，等一下会有报告，我们19号礼拜六早上欢迎大家加入，穿黑色的衣服。我们还在讨论要不要用那个黄色的背心，我们也在讨论弟兄姐妹也要受训练做个人布道，这个很重要。今天这段经文的确是传福音个人布道的最佳典范。我们看到，第一，传福音，福音的内容是建立在神的话语之上，人对福音的需求也是用上帝的话语来满足的。基督徒，我们现在基督徒容易把传福音和个人见证、个人得救经历画上等号。在神学院，我上的神学院布道概论的课程，他们教导传福音就是分享自己得救的经历，而且他会要你操练，讲得越精彩越吸引人。但是终究不论我们个人的经历是多么的精彩多么的吸引人，那并不是福音，也救不了人。腓力用上帝的话语传讲耶稣，传福音就是借着上帝的话语传讲基督。若是如此，我们就必须熟悉上帝的话语，你们就必须参加查经班，你们就必须来聚会听我讲道，基督徒就必须读圣经。这样如果有人问你以赛亚书53章指的是谁，你就知道该如何回答。第二，这个范例告诉我们，传福音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太监问经文指向谁呢？ 腓力他就开口，他就开口做美好的生命见证。 No， 他就开口从这经上起对他传讲耶稣。腓力没有传讲自己，他大可说我信耶稣之后行了多少神迹奇事，赶了多少鬼，他传讲基督福音好消息，就是因为在天下人间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这个名不是你的名也不是我的名，而是上帝儿子耶稣基督的名。第三，传福音就必须用嘴巴传福音。确实我们要有好行为，我们需要行善，但是行善最终并不是传福音，传福音是用嘴巴将福音传到一对耳朵里面。你可能听过口号，你的生命就是信息。哦，是的，我们的生命或好或歹的确是某种信息，但或好或歹你的生命都不是拯救人的好消息。你可以活出美好，但是总有人活得比你更好。你可以活出丰盛，但是总有一位太监比你更有钱。你也可以行善，但是慈济的慈善事业做得比你更大。人要信耶稣，他就必须听到，未曾听见怎能信呢？没有传道的又怎么能够听见呢？太监那天他得救是因为听到腓力传讲耶稣，不是因为看到腓力活出所谓的美好生活见证。最后我们问，这样子的福音传出去会有什么样的果效？应该会有什么样的果效？信耶稣就大有喜乐。我亲爱的弟兄，岂不是如此？信耶稣愁眉苦脸，干嘛信耶稣？还记得你当初信主的时候是多么的喜乐吗？你现在仍然快乐吗？你快乐吗？哦，你应该快乐，你不能不快乐，因为如果你是基督徒，这就是你的身份。我真的越来越觉得圣徒最大的属灵危机就是不快乐。换另外一种方式说，就是圣徒失去了初衷的喜乐，开始的喜乐。这其实就是我们忘记了我们领受是多么大的恩典，我们也不记得我们领受的是何等的救主。腓力他在撒玛利亚传福音，结果是那城里就有极大的喜乐。腓力在旷野传讲耶稣，结果是主的灵把他提走了，太监再也看不见他了，却怎么样？欢欢喜喜的上路。那位太监他除了他没有的东西之外，他什么都有，他有权，他有钱，有牛车，但是他想要拥有的他自己再怎么努力也无法拥有，他不能够受割礼，他无法进到圣殿，他无法入耶和华的会，他无法成为上帝的子民，而他无法拥有的那天在旷野里面白白的赐给他。一个在旷野徒步旅行的路人甲将耶稣传讲给他，耶稣永生上帝独一的爱子爱他，为他舍己，他欢欢喜喜的上路。哦，在路上他会继续读书，继续读以赛亚书，他把那个书卷再展开来，他会看到在以赛亚书53章之后有这么一段经文，或许他之前读过这段经文， 但是那天之后，这段经文将不再为他造成困惑。与耶和华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耶和华将我和他的子民分别出来。太监也不要说，看到我是枯树，因为耶和华如此说，那些谨守我的安息日，选择我旨意，坚守我约的太监，我必使他们在我的殿中，在我的墙内有纪念碑，有名号，胜过有儿有女，我必赐给他们永远的名，不能剪除。让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你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若非如此，我们按照我们个人的意念都是走向灭亡的道路。但是你却乐意使用很麻烦、很不合理、很绕路、很不合 CP 值的方式，你将最昂贵的福音白白的赐给我们。父啊，求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总是记得我们领受的不外乎就是你的儿子，他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之后复活，他如今为我们代求。这样就算我们不知在路上会碰到什么事，遇到什么人，我们总是能够欢欢喜喜的上路，就知道路不论走到哪里只有一个尽头，而我们的主在那尽头等待我们。为了他的缘故我祷告，阿们。他的子民。